小萝卜。你们听过大萝卜的故事吗？你们说说，大萝卜这个故事里有个小家伙，顶小顶小的小家伙，他是谁呀？对了，是小耗子。这个小耗子呢，打那天拔了大萝卜以后可神气了，说起话来胡子一翘一翘，简直像个大将军。他说， 那天拔的萝卜可大了，老头拔不出来，老头和老婆一起拔也拔不出来，老头老婆孙女儿小狗小猫一起拔还是拔不出来，哼，他们真不中用。后来你们都知道，来了一只小耗子，它拉住小猫的尾巴，一使劲儿就把大萝卜拔出来了。你们看，这小耗子的力气有多大，它的功劳有多大。这只小耗子嘛，不瞒你们说，就是我呀，嘿嘿。小耗子越说越高兴，可是谁也没理他。 咦，我说的全是真的，你们不相信？ 那好啊，你们去问问小猫，它的尾巴让我拉得现在还疼着呢。这时候，正好小猫打这儿走过，小耗子叫住它， 小猫，小猫，你说说，那天拔大萝卜是我拉住你的尾巴，对吗？ 小猫点点头， 是我拉住你的尾巴，这么一使劲儿就把大萝卜拔出来了，对吗？ 小猫点点头。这一下，小耗子乐得唱起歌来了， 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数我小耗子力气最最大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数我小耗子功劳最最大。 小猫说，小耗子，小耗子，你拔了大萝卜，再来拔个小萝卜吧。小萝卜真正小，小的像个小拇指，惹得小耗子哈哈笑。 这么个小不点儿呀，我用一只爪子一勾就勾出来了。 小猫说，那好，你就来试试。小耗子说， 你们站远一点，好好瞧着。 他伸出一只爪子勾呀勾，小萝卜一动也不动。他用两只爪子拔呀拔，小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小耗子火了，使出吃奶的劲儿猛一拔，扑通，栽了个大跟头。可是小萝卜还是没有拔出来，大家瞧着都笑得直不起腰。 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小耗子说大话。 那只小耗子呢，脸儿涨得通红，心里在纳闷， 这是怎么回事呀？那天我拔起一个大萝卜，今天怎么连个小萝卜也拔不起来呢？ 小朋友，你们说说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对了对了， 可是小耗子想来想去，还是想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， 他就问小猫了。小猫说， 小耗子呀，小耗子，那天拔大萝卜，老头、老婆、孙女儿、小狗，还有我一起拔呀拔，就差一点点力气，没能拔出来。 你来了，加上你的一点点力气，就拔出来了。 小耗子一听明白了，对对对，那天是大家一起拔，才把大萝卜拔出来的呀。 小猫咪咪咪地笑了。刚才呀，你把大家的力气当作你自个儿的力气，把大家的功劳当作你自个儿的功劳，人家都笑你呢，说你是吹牛大王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